动，且不比那肉皮冻更香甜。 嗯， 这您就直接吃这满满的一罐，连猪蹄带花生带这个猪蹄冻都在这里边， 嗯， 吃着一点不糟践，特别、哎、我就爱凉吃。 没错，我也爱凉吃哈、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冻哈、啊，不像有些罐头食品，比如说油用油了吧唧的， 对、 啊，这个不好。 真的猪蹄熬出 来的这个里边完全是冻哈、啊， 是。 而且呢，有时候这个冻哈、啊，这个搁的火上以后呢，再回回锅里边加点小青菜什么的，真是一大盘子或者说一大碗的这个猪蹄儿 啊。我那天是一个好方法，周老师就是这个，因为拿回家咱得尝嘛，咱既然跟大家说咱就得尝，我开了一大罐，然后呢这个汤里边之后呢，我直接兑了点家里的纯净水、 嗯、 我直接拿花生猪蹄煮面、 哦、 然后焯完了那个菠菜，我直接撒了点卧了一鸡蛋、 嗯、 这是标准的一碗猪蹄面，猪手面啊， 还真是啊， 对啊，就放咱家那龙须面、嗯、哎，真的那个香味啊就全融到那面条里面去了、嗯、然后整个这一大碗剔了秃噜吃完一身的汗，吃完了特别痛。 哎呦，你说的口水都快下来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嗯、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猪手花生， 嗯， 关键它这个罐大呀，是500克一罐，一斤一罐，那今天呢，本来是四罐，刚才您说了，咱们是 199， 再来四罐，有四罐加四罐，一共是八罐八斤的，但是今天咱们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大家可以拿走八大罐的猪手花生啊，八斤呐、啊， 八斤 是吧？合一罐也就20来块钱， 25块钱都不到， 对，而且关键它的味道真的是特别好啊， 是 确实是能够吃出小时候的那味道。你想鲜美的这个猪蹄儿啊、嗯、配上的营养丰富的花生，确实是荤素搭配，而且啊这个花生刚才您也说了、嗯、也软硬适度，不是说软吧唧的哈，然后那个猪蹄儿也吃起来的有点 Q 弹的感觉， 对， 它那个 味道软烂了还保留点 对 那个味儿啊，这是技术， 对，它那个这个软啊这个熟啊烂的那种分寸把握的特别好，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人家那个大锅呀在那个文火慢慢炖，咱自己家里您高压锅它就糟了、 嗯、 对吧，您拿小火那个炖咱没有那个落起来那个水的压力、 嗯、 它出不来这个味道， 是， 所以要吃这种大菜好菜还真得找专业的，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今天咱们是199元拿到的是八大罐哈，是猪手花生、 嗯、 那么一大罐呢是500克一斤，咱们今天是不是一斤两斤三斤，咱们是八斤， 直接八斤199啊， 199，而且一罐也就是20几块钱，您上哪儿买这个价格去哈、 嗯、 所以呢这样的机会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尤其最近呢这各种节也特别多， 是， 所以呢您说像这样的菜啊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虽然说咱们会做但是呢没这时间和精力， 对， 所以呢您买点这种罐头食品啊，有时候呢可以自己再加工加工，或者说咱们拿这个直接吃，像刚才咱俩都白嘴吃 了，哎，我真的是 真的挺好吃的， 就没问题啊， 嗯嗯， 您说这天如果家里现在都挺热的，你吃了来点冻，来个小白酒， 哎， 哪怕来杯红酒， 嗯， 配完了之后一顿晚上很滋润的小小饭做好， 是啊，所以呢199块钱啊，咱们这个 八斤 啊，八斤这个猪手花生这个罐头食品就拿走了、嗯、而且这罐头食品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 没有防腐剂添加、 啊、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猪蹄啊它呢营养真的非常丰富，不仅呢有胶原蛋白，而且含有一定量的钙啊铁啊磷啊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 吃猪蹄这个季节又很好了，这是正儿八经炖出来的，没添加防腐剂，老人没问题，刚才咱们都尝了、 哎、 非常的软烂， 嗯， 对吧，然后呢软烂而不糟、 嗯、 保留了非常好的鲜香口感，家里全家人都能接受都能吃， 嗯， 回家给父母备点，晚上回不去的时候您说您就直接开一罐，愿意吃热的吃热的， 对、 哎、愿意您不愿意热的话稍微温一点，别吃冰的、 嗯、 哎，吃完之后咱自己，你说年轻人出门在外也踏踏实实的孝敬孝敬父母、嗯、 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啊，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是能多订的话，无论您自用啊、 嗯、 或者说您送人的话肯定能得到好评， 踏踏实实实实， 我是真的特别自信啊，那今天呢我们是这样，是猪手花生，也就猪蹄花生 啊， 咱们是500克一斤一罐、 嗯、 咱不是一斤两斤三斤，咱们先是一下就给八斤啊， 斤 本来是四斤的，咱们 本来是四斤的、哎、今天直接变八斤、 对对对对， 就在今儿个啊， 嗯， 八斤199， 但是价钱不变， 还给包邮， 199啊，199合一罐也就20多块钱，而且还包邮啊，免运费， 您说您买八斤黄豆猪蹄，您买八斤黄豆你提得上楼多费劲， 是、啊、 还别再闪着腰， 嗯， 这直接给您送家搬楼上去，您住6楼没问题，给您搬上去， 对、啊对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话真的199，您得到的是八斤呐、啊，就是八大罐猪手花生啊。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个猪蹄儿说句真心话啊，它是农家土 土猪，您只要尝，您真能吃出那种猪蹄儿小时候那种香气啊！ 我送大家就仨字儿形容它。哦，真好吃， 真好吃啊！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是来自宝发海参的闫飞。闫飞你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到北广生活时间。 先跟大家卖个关子，今天闫总来是带着宝发浓浓的感恩之情年底回馈啊，新春之际给大家送祝福送健康来的、所以今天会给大家一个特别惊喜的价格力度组合，对不对？ 一定的，一定的。 但是说实话、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再多的钱或者再少的钱买任何东西，我们得知道你的钱花在哪儿了，为什么要花。现在好多人市场上说都说海参好海参好，就跟着风似的，所有人都吃海参，什么老人啊小孩啊男人女人都要吃，但是你都不知道这海参它到底有什么营养，到底应该怎么吃，那还行。所以咱北广生活时间，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咱自己的平台，咱有义务先跟大家去说一说， 没错， 为什么要吃海参、海参里到底都有哪些营养呢？严总， 哎，是这样，主持人，首先您有一个问题，我没有错、就是说大家都说这海参好，海参好，海参好、这个问题答案是那个肯定的，就海参它肯定是好。为什么说海参好呢？从几个角度去分析，第一个是从、我们说正常吃东西，从食品角度去分析、海参是属于一种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的食物，所以相对来讲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是人体所必须的。 有我们每天消耗的能量就是蛋白质。 哎，没错，但是脂肪啊，包括胆固醇的含量， 我们希望它越低越好。 这样的话呢，大家可能就是说担心身体发胖等等，这些可能性不大、所以从食品角度来讲，海参是非常好的一种食品。而更重要的是讲的是从海参从营养角度来讲，海参目前含有，经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海参含有50多种营养成分。 50多种营养， 没错。首先比如说氨基酸就有10多种，其中有8种是人体必须但又不能合成的。 对，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养生常识的话、我们人体当中有8种叫做必须的氨基酸。可是这8种氨基酸是我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 必须到外界摄入。 对对， 哎，没错。而海参当中就含有这8种， 它 全部都有，全部都有 好东西啊。 是的，除了氨基酸之外呢，海参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跟维生素，这也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哎，包括还有很多爱美的女士经常所关心的说胶原蛋白。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 没错。 怎么让那个皮肤变得嫩乎啊？ 哎， 怎么细腻啊？怎么吹弹可破呀、怎么跟那个刚煮熟那个鸡蛋清似的？其实靠的不都是胶原蛋白吗？ 没错，海参当中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 这就是它其中的第三种的营养成分。而更重要的是，海参当中含有三种以海参来命名的营养成分。这三种营养成分只有在海参当中有，在别的任何的自然界的物体当中都找不着。第一种叫海参酸性粘多糖。 啊，我再说一遍，海参酸性粘多糖。 没错。第二个呢叫海参皂苷。 海参皂苷。 没错。第三个叫海参脂质，这个又叫硫酸软骨素。这三种营养成分呢，我们不跟大家多说。如果说你有机会，你哪怕上网去查一查，随便一查，您都会发现这三种营养元素的珍贵性，它的这个对人体的作用的很大的成分在这里头。所以您刚说的第一个，说大家都说海参好啊，海参好啊，它是有根据跟有道理的。您就想，什么物种里头，您一个小小的物种，它能找到50多种营养成分呢？ 哎， 而海参有。 哎，最起码传承几亿年的历史了。 没错， 知道这东西它真的是好东西，有营养。 没错。 可是我们大家海参经常吃不对，或者怎么分辨市场的海参好与坏，这个要跟大家说了。 没错。 因为现在海参呢，既有人工，怎么说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人工养的。 哎，对， 对吧？但是呢，人工养殖的方法有很多种。 没错。 你纯所谓纯纯的野生那种的已经是很少的。 没错。 但是呢，有比如说叫围堰的。近海的、 嗯、 还有远海的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目前海参的养殖基本上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人工养殖当中的第一大类是近海养殖，我们叫圈养。是在海边很近的地方呢，我们自己挖一个池子。 陆地上挖个池子。 陆地上挖个池子，然后通过水泵或者水。 把水叫上来。 或者水沟的把水引进来。但这个池子会非常非常的浅，在这个池子里头去大量的去养殖海参。这个养殖海参有一个好处是密度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可控性强。但是呢通过一些作用呢能让海参长得非常非常快，所以很快就能可以出来。这样的话呢它能够让这个经济收益变得很大。 别的长三年它长一年可能就 没错，这是第一种养殖方式。第二种养殖方式呢就相对来讲在海里头的距离比它要远一些，我们叫近岸围堰钓笼养殖。就是在那海边跟养海带似的，弄一个大浮球底下钓个钓笼，把海参苗呢投到这个钓笼里头，让它通过还是在自然的海水当中去养。但是呢它活动的空间很小，也通过一些投食喂食的方式让它的生长呢变得快一些。这是第二种养殖的方式。还有一种养殖方式呢，这种养殖方式呢是不是人工养殖？是，但是它是目前所有的方式当中最接近于野生状态的一种方式。 底波散养。 哎，这就是所谓的底波散养，就是在一片远离大陆架的自然的海域当中，我们将海参苗自然的投到海底，不进行任何人工干预，只是定期做海水盐度、潮汐度，包括底下的泥沙、矿物质含量的检测，来督促海参的自然的生长。而且这种海参基本上要在3年以后您才能够开始捕捞。 哎， 所以相对来讲，它这个海参生长周期就会比较长，营养就会比较丰富， 也造成了市场上各种各样不同的养殖方法出来，海参价格是不一样的。 啊，对对对 对 吧？对对，是的，参差不齐。 这里对，但是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吃，今天宝发， 哎 啊，我们的严总，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参？ 宝发海参一直是秉承着正宗的大连辽次参为原料，而且我们的每一根海参，我们只采用自有的海洋天然牧场当中去捕采的底波散养的原种辽次参作为原料。 底波散养的啊，接近于自然的这种状态的， 没错没错， 对吧？这个可以。 哎，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海参最后吃的个头的大小。 哎， 我们吃海参的时候，大家要吃啊，记得市场上哈，小的15克，主流的20克一根参。 哎，没错，没错， 主流的20克一根参， 对 对吧？再大一点的25克， 没错， 对吧？你今天带来的是多少克？ 今天宝发海参给大家分享到的，既然在年底，年底就大家一定要吃些好的，所以我们的每一根海参的单纯海参的克重就达到了30克左右。 30克 左右，是大个儿的大海参，过年了嘛，咱都希望能吃点好的，所以今天宝发海参给大家分享的是30克左右一头的即食的海参。 那么今天给大家的价格组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正常我们门店当中，每一根的价格大概是 30克左右 的，大概 的 价格是实际是比较亲民，大概是在78块钱左右一根。78块钱左右一个， 不算， 没 算夸张，正常价。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呢是50根一个大礼包， 50根70，咱们不算78，就算70，57，3500。 啊，对，一个大礼包50头，但是今天在门店，我们在门店当中呢就是3000多块钱左右，但是今天给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朋友们，一年了，谢谢大家对于宝发海参的支持，所以给大家享受的优惠体验价是。 1280元， 1280块钱， 没错， 1280块钱，50头， 30克左右的大个的 寿司，30克左右的，比市场价要便宜了不少， 没错， 对吧？但是我听说今天啊还有额外的活动，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不但要给大家有打折的优惠，同时还有赠品。今天50头，对吧？50头1280，再送给大家30头。 没错， 30头就是给大家凑足80头海参。 是， 你甭算78，你还按70，78，56， 5600 的海参。 没错， 今天还是1280，让大家可以带走。 是的， 对吧？平时的时候我们有买有赠，到这儿可能就大活动可能就到头了吧。 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 可是岁末年初，今天啊，严总可是带着爆发浓浓的诚意来的。 哎，没错，这也是开篇主持人跟大家卖一关的说的。 对， 实际今天跟平时不一样的是，因为在新春的季节即将到来之际呢，所以爆发海参特意给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再准备了跟这主商品是一模一样的30克左右一头的大的辽刺参，再准备了20头， 20头加起来一共100头，十全十美， 哎， 图一个吉利，好头彩啊！给大家依然是送券，对吧？ 没错， 到家之后您随时要，随时给您发啊！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打电话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 没问题。 要说宝发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是老朋友了， 哎，没错， 对吧？所以呢，这就是属于一个岁末年初，对吧？新春之际，年底回馈， 哎，对 吧？ 对对， 这个时候给大家 一年有那么一回， 一年怎么也得热闹那么一回，是 没错。 哎，今天就给大家做一回这么热闹的，让大家好好的去享用一下。哎，可是我要问一下，这个海参的东西有老人小孩的限制吗？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吃就可以呢？ 实际海参呢是非常适合所有人群去吃的，因为它是食品，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所以它不挑人群，也不挑季节。尤其在秋冬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讲就是冬令进补，开春打火，有什么老话讲得好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吃海参呢实际是特别合适的，当然它别的时候也一直可以坚持去吃，把它当作一种日常的滋补品。 其实我听说过一种说法，我找你来验证一下啊，就海参虽然我们今天大海参30克，因为海参越大嘛，它可能生长年限越时间越长， 没错， 可是一天一个人吃海参啊，基本上啊正常的哈， 哎， 15克左右就可以了。 这是对的，主持人，这确实是对的。这也就是目前为什么您在市面上看到的时候呢，讲就是，比如说15克到20克左右的海参是比较主流的。这也是为什么说大家买这些海参的人会比较多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有一个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海参呢，它跟所有的这些名贵滋补品或者生物都是一样的，因为它的个头大小实际是反映它的生长年限。然后个头越大呢，实际指的是它生长年限越长。 对， 这有什么好处呢？不是说说长一年的里头有1克营养，那长两年的只有2克，它不是这么个道理。 对， 它就随着年生龄的增长啊，它以体内营养的含量是呈几何式的往上翻的。 是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您说一根百年的人参，它可能只卖给你500块钱，但是如果说一根千年的人参，它不可能只卖你5000，您信不信？ 是， 因为这里头的营养包括它的珍贵性是呈几何式的往上翻的。 对啊， 所以如果说您能吃到好的，您想在过年过节吃点好的，或者说您给身边的恩师贵人去送点好的话，您就一定得挑大个头的。 所以今天30克一根，您其实呢每天的时候不用直接说一根全吃了，您正常来说呢，您可以切成两段，两口子一块来分享。 没错， 老两口也好，小两口也好， 哎， 或者说您就一人的话，您切一半，今天一根，明天一根，足以。 没错， 15克的量就够了。 是 的，这样算起来，我们其实是100头，但是可以吃200天哦。 啊，一个人的话是可以吃200天， 一个人可以吃200天哦， 就半年多呗。 啊，真是啊，全家两口一块，老两口一块来分享的话， 也是一个季度， 3个多月呢，对不对？ 没错，是的。 今天来自宝发的30克以上的，是不是底波散养？ 是， 真正的底波散养， 没错， 原种辽刺参， 原种。 再给大家啊，今天我们1280块钱，正常来说给大家配的是50头， 哎， 然后呢，给大家1280配50头，已经比市场价便宜很多了， 哎， 然后再给大家额外加送30头，是一个80头的组合。 是的， 这是正常的。 嗯， 这个组合保证以后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以后，你也能看着，能吃着。 哎， 可是就在岁末年初之际，在今天，严总直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所以带来了一份额外惊喜。 是的，再给大家送上一份新春的祝福，免费再加送20头30个左右的原种宝发。 发得了此身。 新春嘛，就是十全十美。 哎，没错，而且也考虑到大家一年对宝发的支持，到这个点了，坎节上了，大家肯定有一些走亲访友的需求。 嗯， 别再瓜子儿、花生这些东西了，您就拎点海参。 哎， 这比送健康、比送别的东西要来的实惠，更有效。 1280块钱，今天十全十美，100头30个的底波散养的原种辽刺参给大家。 没错， 需要做的就是打个电话，把券送到您的家里，随时要，随时给您发货。1280块钱，平均一根12.8块。 是吧？ 您自己算算。这12.8块够干什么的？一天可以供2个人的海参用量，因为30个嘛，15个一天的就够了。 没错， 打个电话给您免费送货上府，验货满意再付款。当然送的是券，随时吃，随时发新鲜的。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开始采访大家一下，1999块钱，现在能干啥呢？ 1999，当天买件羽绒服吧， 简单维护一下客户吧， 充一次油卡吧，加几次油。 没错，年底了，咱们是各种忙啊，忙着维护客户，忙着新年的计划，忙着准备年货，忙着给家人买点新年的礼物。今天咱们要刷新您的三观，用1999块钱可以解决3家大客户的维护，可以解决双方父母的礼物，可以解决过年吃什么，是既吃得好又吃得实惠的大难题，那就是鲜芋仙的海参年末回馈活动了。 是的啊，鲜芋仙的海参啊，无疑是现在是咱们享购时间当中的明星产品了。 嗯， 野生的一级品，造就了这款海参的高营养，还有泡发率、含盐量都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价格呢，更是让大家没有想到，按照市场同等价格，这一盒200克要花到1999块钱。但是我们的新年回馈是1999块钱，直接买一盒送两盒， 哇， 3大盒一模一样的野生海参，只要1999， 是 划算下来，每盒只要660块钱。 还不止呢，新年巨蟹肯定会有大惊喜，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一年装海参的朋友，还要多送您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一床了。 嗯， 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细算一下，今天光赠品就已经几千块钱了。 嗯， 再加上3盒海参又便宜了3998。 哇， 这要不是新年专档，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对哦， 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了，花1999元订购3盒120多头的野生海参，划算下来每一头才15块钱。 对， 咱们去饭店点海参的都知道，一克都是100元左右。今天咱们15块钱自己在家做一顿海参小米粥，全家都得到营养。所以说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我们此刻就要播报给您，机会非常难得，听到就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电话刚报出去，11位成功订购了。手机尾号3354的朋友说，自己今年已经是68岁了，吃海参8年了，每年一入酒就开始吃，8年不间断。鲜鲜的海参是去年开始吃的，说价格不贵，口感还好，今天订购了3组。还有手机尾号0215的朋友就说了，我是送给客户的，上次订的，拿到手很大气， 西都是礼盒包装，送人有面子，1999元的价格也很有档次。今天再订点是自己家尝一尝。 是的啊，现在吃海参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 嗯， 大家都知道海参第一就是营养丰富，第二呢它不挑人群不挑季节，第三呢就是我们的价格足够实惠。你看原来一盒是1999，那三盒要6000块钱了。 对呀、啊， 今天咱们直接是3.3折的折扣，还要再送泡发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这样算下来啊，一头海参才15块钱。 对呀、啊，15块钱，这样一算，不就是一份全素的快餐吗？今天吃到的是海底的人参，咱们啊普通工薪阶层都吃得起的新年优惠，就是让您感受到我们今天的诚意。看到今天老顾客都是来囤货的非常多，有的就说了，年底了，孩子们都要回来了，得让他们在这儿吃好喝好，来年好好的奋斗。还有的说呢，现在送海参啊，大家都喜欢，因为咱们不缺吃不缺喝，其实啊都想吃点健康的。还有人就说了，说你们这40071061008 40071061108的电话也太难打了，海参这么便宜，能保证是进口野生的吗？ 这一点咱们再跟您做个说明，今天您拨打40071061108拿到手的每一头海参都是来自于纯净海域的野生进口海参，而且全部都是一级品的海参，泡发率高，含盐量低，不管是自己家吃还是送人，您都放心，保管您有面子有里子。 对，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先看在验，满意再付款的服务。哦，对了，千万别忘了，还有一个海参焖烧杯和驼毛杯是免费送您的，错过时间优惠就要全面取消。所以40071061108，4007106110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手机尾号4570的朋友打进40071061108订购两套，说单身汉的生活总是很简单，一碗泡面一个鸡蛋就是我的标配了，但今年我妈给我订了海参，焖了一个晚上的海参食材可以直接放在泡面里面，特别简单省事儿，很适合我。哎，其实不止海参焖烧杯很实用，我们的100粒驼毛贝也很受欢迎的。 嗯， 2米乘以2米3的大床规格，净重就是4斤半重的，吊牌价格是2980块钱，去年我们4折团购的时候都抢疯了，今天居然不花钱免费送，难怪这会儿4007106110840071061108已经全部满线了。 手机尾号是6844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我们家吃海参啊从来没断过。 哦， 今天送这么多的赠品必须要参与。还有1153的朋友说，海参是个好东西我知道，只是这么金贵的东西买回去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前一天晚上把海参煮沸之后，连同开水一起倒入焖烧杯里，第二天早上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去内脏洗净切断之后，直接蘸着芥末酱油凉拌就能吃了。 哇， 肉质厚实鲜美，口感 Q 弹有劲，保准您下次还想吃。赶紧拨打40071061108 40071061108，订购成功还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再付款，40071061108。哦，对了，还有一只价值是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以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免费赠送，送人自用都合适。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40071061108。 琴键上透着光，敞开的玻璃窗，做事的感觉是交通 CCC 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一幅18世纪的油画上，静静欣赏你的浪漫，是否多久都一样。 I'm not afraid to die.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今天的小话题啊，就想介绍一下风湿性心脏病的症状以及诱发风湿性心脏病的诱因。风湿性心脏病平常我们就管它叫风心病。这风心病的患者初期的时候一般没有明显的这个疾病的症状的，那么除了有一些心悸啊、心前区疼痛啊这些常见的症状以外呢，实际上啊它还有一些体表性的征兆，比如说脸色。这个风心病的人的脸色呀是灰白而且发紫，表情呢淡漠，这个是心脏病晚期的一个病危的面容。如果脸色要是暗红颜色呢，这个可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平常心脏病的这个症状呢是脸色或灰白发紫，表情淡漠。那么这个风心病的人的皮肤呢，皮肤可以出现了一种深的褐色或者是暗紫色，这跟长期呀、这个体内啊这个缺氧有关系，跟肾脏腺皮质功能下降有关系。皮肤的黏膜跟肢端呢出现青紫颜色，就说明心脏啊是在缺氧，血液中间的还原血红蛋白呢数目啊增多。风心病人的呼吸呢，这个轻微活动以后或者是处于一个安静状态的时候会出现呢呼吸短促的现象，可是呢不伴有咳嗽咳痰，因为这种情况是表示左心功能不全的一个表现。头颈，就这个颈部如果有竖过上沿伸至到耳垂方向凸起一条啊轻的筋，就说是左右两边啊都有的，比如像小的手指那么粗，很有可能这是右心功能不全的一个表现，就是头颈的颈部啊，就是它可以啊这个凸起轻的筋，左右两边呢都可以出现。第五呢，耳鸣。心脏病的患者在早期啊都有不同程度的耳鸣的现象，这是因为内耳的一个微细的血管动力啊出现异常了。因为内耳的话，这个微细的血管呀是我们呢反映啊这个体质状况尤其是心脏状况呢最早出现的一个症状。病症呢尚未引起全身反应的时候，内耳得到了先兆的信号。如果耳垂那儿出现一条连贯的这个皱褶的话，一个皱纹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是冠状动脉硬化所以造成的。肩膀呢，这些风心病的人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呀，左肩左手臂呀内侧会有一个出现呢阵阵的酸疼，有可能呢是冠心病。所以这个肩膀也有一个特点的，不是说好像有些老年人气候不好啊，刮风下雨啊下雪啊就会，天气好的时候他的左肩左手臂的内侧有阵阵的酸疼。手脚呢，肢端手指的末端和脚趾的末端呢可以明显的粗大，而且呢脚面呢这个指甲呢有凸起像骨锥状，这个常见呢这是因为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的一个症状，或者是脂肝性的先天性的心脏病的患者就出现这个。下肢呢 中老年人下肢呢会出现了水肿，往往是心脏功能呢不全的一个表现，导致呢静脉血的回流啊受阻的表现。另外如果经常的出现心悸气喘，那么只有蹲位才得以缓解的话，那么这是脂肝性心脏病的一个表现。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风性病的症状，虽然它初期的时候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呢它也会出现了这些体表的一些症状，像刚才谈到的脸色、皮肤、呼吸、头颈、颈部、耳鸣、肩膀那儿的酸疼、手脚的以及下肢的这些状况。那么风性病呢那个引发的这个诱因是什么，怎么会引起啊这个风性病的。这个风性病的话往往是因为天气寒冷，昼夜的温差大，容易啊人呢容易出现感冒，还会因为感冒导致呢心脏的不舒服。原有心脏病的人呢也会因为感冒的病情啊这个出现呢心脏的这个病情反复加重。对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来说，可能会因为感冒以后啊这个出现的这个炎症，感冒以后的这个炎症而引起啊急性的一个症状，甚至呢出现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危及到生命的一些并发症就出现了。感冒以后有上呼吸道感染引起啊风湿热，风湿热是风性病的一个直接的诱因。所以说这个感冒症状啊像鼻子塞啊、流鼻涕啊、打气泡啊，哎，伴随着全身症状啊，这要是感冒的话这些症状是比较轻的。有人也会呢有头疼、浑身的肌肉酸疼的全身的症状，一般呢症状不重。一般感冒的话好好休息啊，多喝水啊，清淡的饮食啊，一周左右啊，这个一般的话可以自然康复。如果感冒要是超过了7天没有痊愈，就会呢诱发上呼吸道的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呢可以直接呢导致一个风湿热。所以风湿热呢是一种常见的反复发作的急性的全身性的机体组织的炎症，最大的危害就说这个风湿热就是要侵犯心脏的，引起心肌、心内膜、心瓣膜的风湿性的病理的损害。所以说呢咱们都知道了这个风性病啊，就风湿性心脏病啊，开始是从感冒，感冒不好，最后呢，引起了这个风湿热，最后风湿热呢，它是一个常见的反复发作的一个急性的全身性机体组织的炎症，所以最后呢，侵犯了心脏以后，引起心肌、心内膜、心瓣膜的风湿性的病理损害，就是心肌炎好了。心脏的损害呢也不能够啊恢复，它会留有后遗症，严重的时候就影响健康。多数的风湿热发作的症状啊不典型，一般把发热呀、乏力呀就当作是感冒发烧，一般感冒不会超过7天，风湿热呢往往可以持续甚至几个月，感冒常见呢，风湿热呢不常见。所以说不是说感冒的人呢都会啊出现风湿热，这个风湿热的出现还是不常见。风湿热中间呢一半的人有急性的咽炎、扁桃体腺炎这些疾病，伴有发热、乏力、出汗、贫血、体重下降这些症状，部分的人呢可以呢没有任何不舒服。那么一般患者感冒一段时间以后，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那么咱们就应该呀联想到就是说是风湿热。风性病呢就是有风湿热活动累积到心脏的瓣膜而造成的心脏的病变。所以这就把怎么引起风性病的一个诱因啊就谈清楚了。所以说要预防风湿的这个活动的话，那么 说实在，每次风湿活动都会加重心脏的瓣膜的损害。即使啊没有关节炎的或者关节疼痛的症状啊，也到时候会增加心脏瓣膜的伤害。所以预防风湿的活动最有效的办法，咱们就是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那当然呢，该用什么药的话，医生就会给你啊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咱们要对于啊积极的对于啊风湿病，咱们要有一个治疗，防止并发症的出现。严重的时候甚至呢可以危及到生命，比如风湿热复发，那么感染性的心内膜炎、心房的浅渗、心力的衰竭、脑栓塞，这些都是风湿病的一个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当然你要是不及时的治疗的话，必然给自己的健康呢带来一个危害。所以说咱们还是啊要使得自己啊减少发生啊感冒的这种状况，防止上呼吸道感染，防止风湿热的出现，以及咱们预防风湿病的发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免疫系统的功能的衰退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衰老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免疫器官中间，胸腺最早出现衰退。实际上呢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开始，胸腺就是出现进行性的退化的。受胸腺控制的 T 细胞的功能以及产生细胞因子的能力啊，都是伴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的。这是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主要的原因。其他呢，受骨髓的调控的 B 细胞的功能以及分泌免疫球蛋白的能力啊，也是在下降。所以呢，这些变化呢，导致老年人呢对外来的抗原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啊就减弱，对于突变的抗原的监视功能啊也降低，所以老年人往往呢是容易啊出现呢感染性的疾病或者是免疫缺陷性的疾病。这个灵芝啊，自古至今啊，咱们都把它叫做仙草、瑞草。灵芝的这个功能呢，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来说呀，就是一个全身调理啊，局部改善。灵芝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这60多种的有效成分里边的话呀，那么说实在，它的每一种成分啊，都是在我们体内能够起到作用的。它们进入到体内呢，各就各位，各照各的对象，各照各的我们体内的存在的组织器官。比如像免疫系统功能，灵芝可以调节免疫系统功能，可以促使我们呢这个体内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 NK 细胞活性、吞噬细胞的功能，以及它们呢产生的一些细胞的免疫的因子啊，都可以得到一个改善。增加了单核吞噬细胞 NK 细胞功能，增强了体液免疫功能，增强了细胞免疫功能，促进了免疫细胞因子的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整个的免疫系统功能，因为灵芝的灵芝多糖的调节，可以得到一个改善，来防止外界存在的细菌病毒进入到您体内，以及对于自己身体的危害。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1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